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即系你老哥而家做紧嘢，我希望就唔系即系啊，即系尽一切力量去搞到佢一拍两散啦。 我梗系唔系一拍两散，我只系 佢叫佢将个交俾你，踢俾你。 呢句可以剪出嚟做三弊。 香港人系从来都唔中意政治啊，中意鲍鱼嘅啫嘛，屌你老味，中意捞历史，中意法拉利，中咩意政治啫？系咪先啦？其实嗰啲里边有好多嘢系唔系政治嚟嘅。知民生嚟啫嘛，條街我逼得滯，好多人，嗰啲人唔係香港人嚟嘅，咁咪中意政治咩？你唔撚中意個條街咁多人，咁又係中意政治咩？黐撚線，都話我係中意政治，係咪先啦？ 解決條街冇咁多人嗰啲就搞政治， 係啊，係冇撚錯啦，係啊。 雲家。酋长球场是他的玩具，韦拉走了没人记得了，没人记得了他就开始他的魔念就出来。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划掉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外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制约附近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拍到十一点半了嘛？好，多谢各位。虽然惹少少，咁大家听一个咁精彩嘅节目，听到几多点值得啦？ 唔系，但系网台呢个节目算精彩嘅，讲 梗系啦。 但系自吹自擂啦。咁而家即系网台百花齐放，你睇而家 D18都好劲啊，系咪先？咁而家佢朝头早做节目又有对手啊嘛，对手系大香港早晨啊嘛。所以我叫他執柒了他咯，你又收錢，我哋唔收錢嘅。嗱，所以講大香港早晨咧，嗱，而家我哋因為即係無論設備啊、資源啊，全部都係落後於人嘅，係咪？即係我喺呢個《現時報》嗰度，美羅朝頭早我做節目，我一見到我就頭痕嘅啦。大佬，走火警啊，實燒死你！你睇好似我哋呢度咧咁嘅事都冇嘅， 有防火門，有防火門， 幾大鑊咧？但係都可以做到啲好出色嘅節目啊嘛，係咪？嗰度難度高嘛，屌你幾萬尺地方數碼港咁咪點啊？唔加入個房，望到海景咁又如何？屌你真係，你睇個海景咪聽節目啫嘛，啱唔啱啊？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最緊要就係個 content 啊嘛。咁而家做得咁辛苦，係咪？即係我哋開多一個朝頭早節目，一個月多幾萬蚊，你知唔知？恆常性支出啊，係好大鑊嘅。你諗下，鄭經翰佢講緊使200萬咧一個月啊，嗱佢講啦，我估百零到嘅。咁而家收未夠數咪反面咯，係咪？又鬧人咯，係咪？咁你未夠數，始終係未夠數噶啦。你再係咁喺度掠落去抌地啦，唔該睇我多人過你啊，係咪？我而家淨係一個語時報嗰個 online 都5000幾啦，係咪？我哋而家。即係賣 搞埋個 apps， 搞埋 apps， 搞埋兩個 apps， 而家一個已經喺度即係測試緊㗎啦，就是、iPhone 嗰、那個，另外一個就 Android， 咁兩個 apps 都做埋咧，咁你兩邊加埋直播一個1萬 download 講緊10萬8萬，哇！真係屌就好似佢講佢全球50萬聽眾啦，大佬係咪？咁用乜嘢就到我哋啊！真係俾啲掌聲自己先。我今朝早8點做節目到而家，嗱咁啊，即係講就講啦，真係係咪？呢個黃楊達30零歲，幾吉吉又話啊，朝頭早做啊，夜晚挨晚又做啊，咁啊嗱，我今朝唔係今朝做咩？ 做完兩粒鐘，而家唔係十點鐘做到十一點半咩？係咪一樣嘅嘛？中間仲要開會咧，仲要俾呢啲咁嘅蔣麗雲挑機咧，跟住會失神噶嘛？你唔知道自己喺邊個場景，忽然間又係嘛？即係你話要個人個腦筋， 最好係調轉咗，以為一個做網台，以為呢個開立法會。 大王，喂！立法會嗰個阿發爆咗兩間，你咁撚柒啊？咁都未。都未試過、嗯、即係都去到嗰度就 是、你最好 touch 得嚟 都未試過咁耐都算係咁啊！真係講嘅， 不過都好嘅。如果喺呢個立法會嘅 Hansa 入邊出一個柒字，我都係即係名留千史啊！名留青史。 即係我哋講翻馬丁咧，嗱馬丁咧，我真係必須要講啦，即係佢同我都打過好大單官司。五區公投期間咧，我同佢即係經常食飯傾，咁希望佢幫下手游說呢個民主黨。咁佢係支持呢個五區公投嘅，咁就因為咁咧，就阿華叔話佢即係 冇政治智慧， 冇政治智慧係嘛？咁就冇政治智慧嗰個咧，就而家繼續喺度係嘛？咁就是福是禍都唔知係嘛？即係、就是、人嘅嘢攞嚟講啊！即係周公恐懼流言人，就王莽謙恭下士時，使使當時身便死，就一身真偽有誰知？但係呢句説話就唔適用於李全明嘅，因為畢竟係一個好人，係嘛？即係對香港嗰個民主運動嘅貢獻咧，就係、是、即係無可替代嘅呢個事實。即係佢未死，我都要咁講㗎啦。OK， 係嘛？即係呢個係無可替代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對有啲事物嘅判斷咧，即係人總係即係我記得我哋讀殷海光嘅書咧。佢話：我哋分辨是非咧，有幾個盲點嘅。第一，不能訴諸權威，係咪？你一訴諸權威，你分辨是非嘅能力相對就會弱。第二，不能訴諸群眾，係咪？你一訴諸群眾，又係大鑊嘅。所以我哋成日警惕自己，到咁上下年紀咧，就唔好成日講歷史，緬懷過去，當年如何光輝，跟住而家繼續要保持呢個光輝。當你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時候，你所作所為，你都係對你下一代毫無貢獻嘅，可以話俾你聽。所以點解我哋一開始組織政治團體或者我哋搞政治嘅時候，我哋就去諗下點樣培養啲下一代嘅。即使有好多係唔成器，甚至乎係養狼狗，但都冇所謂，係咪？因為你一定係要咁樣做嘅。如果你作為一個即係有閲歷、資深嘅政治人物，你仲去緬懷過去，係咪？跟住你而家仲要保住你以前嗰個光環，係咪？仲要覺得你嗰個發言、你個言論係舉足輕重，係咪？足以影響即係成個變化嘅，咁你就令到你下一代就好淒涼。呢個係我哋成日即係讀咁多舊書又好、新書又好，呢個對自己一個啟發嚟嘅。點解我哋成日講殷海光又好，係咪？就算我最近引徐福官嗰篇文。講呢啲咁嘅民主人士，我即係禮拜五喺《東方》嗰篇文章，就係、是、徐福官講緊嘅40年代中國嗰啲民主人士。今時今日，你香港睇到呢啲民主派人士就 exactly 就係當年佢講嗰啲咁嘅人。但係當年嗰啲人個個都係有份量嘅，係咪？個個都學有專精嚟嘅。你話嗰班人？即係張乃器係嘛？呢一扎屎糧係嘛？嗰班人當年呢啲係嘛？後來即係俾共產黨收編成為民主黨派，後來跟住一個即係呢個大明大放運動，全部俾人鬥到即係收曬工係嘛？但係你香港呢班民主人士揾咩同佢比啫？係咪？但係嗰種要挟係嘛？嗰種即係裹挟群眾嗰種做法係一模一樣，所以即係嗱，我就真係老實講我。都是有包袱的，我不可以批評李全明，但他今次在加拿大講這些說話，即當然我們會覺得很失望，因為你在說我嘛，是不是？不只是我啦，是不是？譬如 大家可能聽得不太清楚，他那個講法其實可能是答一些現場一些人的問題，是吧？第一個就是他說為什麼你要追擊民主派呢？民主黨你又追擊，公民黨你都不放過。我記得我們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當年提那個票債票償運動，我們只是針對民協和民主黨，我們找很多人去選，志在就是、就是、要分他的票，很明顯是要他冧檔的，是不是？結果是失敗了。有一個區，唯一一個區和公民黨有重疊的，就是美孚。但這個區跟他重疊，就不是去追擊他， 是大家事先根本就沒有協調，你跟民主派有協調，跟我們沒有協調，我們又不知道，但我們又神早已經派了人下去了，就是曾麗文，我最記得的，是吧？跟住你公民黨不斷唱我們，說我們追擊，誰追擊你，就得一個位置嘛，大佬這麼多個區，是吧？那原來阿伯就在講這件事，是吧？你說一個人的不辨是非到這個地步，你又不知道內情，那你那班公民黨就是這樣在唱，其實關門這班吳家產，包括黎智英、李柱銘，是吧？你一坐在陳方身上就在講我的，整天都眼眉條的，難怪，是吧？那你好了，即係以代目，以推論代替觀察，以猜想代替認識。喂，大佬，你是一個有份量的人嚟噶嘛，大佬，啱唔啱？好啦，跟住仲要去到諗嘅就係，我真係唔知咩動機喎，又有咁多錢嘅，啲錢邊度嚟？要講呢啲咧，咁點似你李柱銘講呢啲説話？ 喂，講錢多邊度夠？ 喂，呢啲説話就應該係劉慧卿啊、何俊仁呢個低海拔啊，係佢哋講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唔係李柱銘咁嘅份量嘅人講？ 唔係啊，而且講出嚟咧係今日唯心之言。咁你民主黨收咗黎智英幾多錢啊？如果唔係個 Fox 嗰出咗嚟，邊個知啊？係咪？ 千幾二千萬。 係啊，阿陳日君又收咗幾多錢啊？如果唔係個 Fox 爆出嚟，邊個知啊？ 我收兩嚿，真係慘啊！真係啊，無端端又俾人爆咗出嚟，係咪？即係嗱，收錢唔緊要，我覺得係咪？即係 佢哋講，如果收黎智英錢就唔算收錢。就為民主運動而 佢話冇附帶條件噶嘛？ 你講啊？ 佢講冇附帶條件噶嘛？收任何人錢都，我夠話我收共產黨錢，我冇附帶條件，你信唔信啊？要共產黨俾錢，你冇附帶條件；要你唔俾錢，你都可以有附帶條件啦。我唔使俾錢你，係咪俾錢你？即係你，唔係你去到嬲尾已經喺度講埋啲冇證據，係咪？然後喺度即係含沙射影，即係唔係似你李柱銘嘅所為？咁你為咩咧？你話就係、是、維護呢個所謂民主派嘅大局。我哋覺得個動機係純正嘅 ，OK？ 佢唔係有歪心嘅，佢認為你咁樣做係唔得嘅，你破壞團結。譬如佢舉例，連書記都係佔中，如果拉佢國際新聞，我講過九啊幾次佔中唔使俾人拉嘅，我屌非法集結最重嗰個都係判坐監緩刑啦，大佬唔使坐監嘅。啊，書記坐監啊，仲唔係新聞？書記點會坐監啊？係咪？即係你成日有啲假命題。跟住你令到啲人覺得係佔中，屌李柱銘又話佔中準備去坐監，哇！真係佢點可以坐監啊？阿余若薇又話我都唔怕坐監，哇！余若薇點可以坐監？女神嚟嘅喎，啲坐監應該係長毛啊、黃毓民呢啲撲街去坐嘅嘛，係咪？ 今時今日啲國際新聞浮光掠影嚟嘅，西藏城即係自焚啲僧侶都超過成一百個，咁結果有啲咩回響？ 咁咩國際新聞？啲咩回響啫？ 會報一報咯，會報一報咯。 唔係佢哋去訪問就國際新聞啊！啊，呢個老拜登路過白宮嘅時候接見佢，嗰啲咪國際新聞咯。 咁《紐約時報》出埋社論添，咁啊大家就好嗨啦，嗨到暈啦已經，係咪？咁美國佬做呢啲嘢全部有目的㗎啦，係咪？永遠係嗰個國家利益第一㗎啦，係咪？即係佢都兩面手佛㗎啦，台灣佢支持服貿。是不是動你那些即是佔領立法院的學生，這個是美國、OK? 美國政府對不起、OK? 是個富國母卿、好了，跟著香港他支持你民主派，是吧？爭取普選，是吧？即是你如果你靠他是死得，真的是吧？但是都不要緊，你去外國，我覺得有些人說你勾結外國勢力，是吧？但是都不是問題，是吧？當年孫中山都勾結外國勢力，係咪？佢利用外國勢力添，係咪？屌佢攞個美國護照添啊，氹到美國佬俾個護照佢，可以即係搞革命，唔使俾人拉，佢告啊嘛。為咗即係達到目的，佢可以不擇手段。係呢個孫中山，咁你唔係孫中山啊嘛，係咪？即係你馬丁講呢啲嘢咧，其實對我哋個殺傷力都好大嘅。如果佢仲有影響力嘅話，係咪啊？喂，而家唔係淨係佢民主黨嗰啲人講喎，馬丁都咁講喎，係咪？ 哦，你去到加拿大實有人咁問你啊，係咪啊？啱唔啱？ 有啊， 有啊，你講嚟啊！ 嗱，我哋咧即係講翻馬丁啦，即係馬丁即係呢一個做法咧，即係我哋係好失望嘅，老實講，係咪？但係有咩辦法咧？係咪？你又唔夠佢威，係咪？即係佢影響力又大過你，係咪？咁如果去到加拿大，啲人問我，我話冇計噶，我投降噶啦，係咪？我唔夠佢鬥噶啦，啱啱先？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呢個對香港成個民主大局有咩幫助咧？係咪？我哋就真係即係我諗極都諗唔通，係咪？咁佢目的係咩咧？ 即是你踩冧我，或者踩冧成个进步民主派，那你有什么好处呢？是吧？全部都不明白，是吧？那但是呢，就我觉得一个老人家即是去到这个地步讲这些这样的说话，即是很难理解。我自己真的拗晒头，我跟他都好倾，间唔中打电话俾佢嘅，而家都真系好难打电话俾佢，都唔知同佢讲乜好，因为继续讲车路士啦，赢唔赢？ 最好唔好啦， 车路士啊，赢。 最紧要睇埋对你几场波咯， 睇埋边场啊？ 对利物浦， 哦，对利物浦，咁但系而家利物浦排好前咯，已经。 系啊， 如果利物浦赢埋车路士，打和攞唔到冠军啊？ 得失球率啊，你嘅好啲咯。 OK， 咁即係利物浦有機會冠軍啦，咁即係董建華都好開心啦，應該 咁咪得佢一個開心嘅。 嗱，我哋講翻咧，即係跟住落嚟，我哋會點啦？即係而家成個形勢，第一就我哋要決定下，即係今年六四，究竟我哋係一個點樣嘅定位啊？呢個係要大家。 其實可唔可以喺其他地方嘅紀念六四？ 唔係尖沙咀文化中心都得喎，係咪啊？尖沙咀文化中心都有得諗喎，係嘛？咁但係你又唔夠人多，又好肉酸 嘅 喎。 冇所謂肉唔肉酸嘅，萬即係你 有唔係我唔係我咁樣諗啊？有啲人咁樣同我講嘛。 咪解釋俾佢聽咯，你係一定有一開始一次嘅嘛，第一次一定有第一次嘅嘛。 上年已經第一次啦。啊， 同埋個訴求要好清楚。 係 係，嗱你唔可以用佢即係支聯會嗰四大訴求，因為佢年年好似品神咁噏嘅。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八九民運，係嘛？呢、這個即係咩啊？ 愛國愛民，香港精神。 嗰、那個係舊年，舊年就俾阿陳文，俾阿陳文已經詛咒佢落地獄㗎啦。嗰、那個係唔係即係我哋唔可以用佢嗰個口號㗎嘛？係咪？咁你要結合香港實際嗰個本土政治啊嘛，係咪？所以呢個都係要諗嘅，大家都可以俾下意見啦，係咪？咁另外咧，除咗呢一個所謂六四定位嘅問題之外咧。就跟住咧，我哋都係要諗下成個即係呢個即係跟住落嚟嗰個政改， 政改啊！ 我哋嗰個立場，咁我哋咧就希望喺暑假期間咧就開多啲街站，就出多啲文宣。咁我而家咧就決定出一本咧就叫做《香港政改風雲實錄》啊！咁就將呢啲十九幾個方案啊，同埋建制派方案，同埋過去一段時間呢個政改個討論咧，就將佢做一啲即係評論啊！咁另外我哋自己嘅基本立場，咁就出一本書。咁呢個咧就希望喺七日咧就可以出到噶啦。咁另外咧，我自己再即係普羅再出多兩本書，一本就係我嘅政論集。咁個書名我都諗咗嘅，叫《本土民主反共黃毓民政論集》。OK， 開宗明義，將我啲相關嘅文字或者再自己寫一啲落去，咁啊出一本書。另外我會重印呢個歷史幾寸都有，即係十大權臣。咁呢本書咧，即係早期係呢個天窗出版社幫我出嘅，咁但係即係嗰個合約係完咗噶啦，咁、那個版權就喺翻我度嘅，所以我本書我打算重印，因為好多人都冇呢本書。咁呢本書重印嘅時候咧，我都會加啲新嘢落去嘅，即係借古奉今，即、就、係、是、結合而家啲最新形勢嘅發展。咁呢十大權臣其實係我當時選，即係喺中國歷史上十個最有權力嘅人，即使佢最有權力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到底都係奴才一個。啊！呢個就係即係當時我呢一本書，或者即係當時做呢個十大權臣嗰個節目一個主題嚟嘅。你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實你都係奴才一個，包括諸葛亮、曹操，係咪啊？即係所有呢啲即係喺歷史上啊，即係最有影響力嘅，即係嗰啲二把手，你到頭來都係奴才嚟嘅啫，係咪？咁所以就顯示出呢個即係中國喺呢個封建政治底下嗰個影響，係咪？到今時今日都一樣係陰雲不散，咁所以我哋喺今年七月份咧，而家普羅就趕緊呢幾本書嘅。咁第一本咧就因為要趕七一出，所以而家都喺度即係着手做緊。咁阿近都喺度搜集緊資料嘅，所以同我做嘢嗰啲人係好淒涼嘅，係咪？佢唔知道我幾時有禮噶嘛？我咧，我哋風水佬嚟噶嘛？不過我呢個風水佬就自己落手落腳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咧普羅咧就可以出到三本書，係嘛？咁呢三本書咧，我哋就會喺七一，跟住就我哋書展會有個攤位，跟住咧就我哋會喺十一月咧就有一個棟篤笑，咁我哋而家揾咗場啦，就喺九展一個大場 ，OK， 咁最近咧先至確定嘅，咁就我會同阿皇上就做呢個棟篤笑，就唔係淨係佢一個人做，又唔係我一個人做，就今年十一月。 咁點解搞咁多嘢咧？講到尾都係要錢啫。咁喂，大佬，你唔好下下叫人俾啊！共產黨真係冇俾錢，大佬，係咪？咁你咪要有啲生產，係咪？咁要生產就係 content 啊嘛，係咪？生產就係 content 啦嘛，我哋就要靠生產嘅咯，冇計，係咪？即係所以咧，即係希望即係大家支持我哋，就係買我哋啲書啊，係咪？ 哦，咪仲有出邊啲有啲貨，有啲產品嘅。 買飛買飛去睇 show 啊，咁樣啦，好嘛？咁所以即係大致上就咁啦嚇。咁呢個就係報告我哋今年未來，即係呢個機會，今日現場版有咁多朋友喺度，咁啊同大家報告啊，希望大家咧可以支持我哋。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啊，咁我哋今日就到此為止。下次咧我哋就可能即係多啲人。 再更加多， 就揾人赞助多啲食嘢， 最紧要暴食增好算 OK， 拜拜。